夏天是各式各样昆虫最活跃的季节，其中有一种叫得最大声，它就是蝉。蝉的幼虫生命力很强，就算埋在地下很多年，它都会破土而出，重见天日。可惜当它成为真正的蝉之后，只可以生存几日，就好像我和它的爱情一样。真系不可理喻噶！我冇干涉过你同你女秘书嘅好事啊！ 我从来都唔会带街外女人翻屋企。 你费事同你讲啊！ 仔仔啊，你唔好搞啲书啦！跌啦跌啦跌啦！ 喂，玉门堂你真系好嘢啊！呢个白艳星啊，你真系啊一只小型轰炸机嚟噶！我嚟啦！我真的太天真了，竟然问玉满堂借厨师，简直是与虎谋皮。已经四点了，厨房一啲送菜都冇，唯有吩咐阿廖好好同我煮锅面招呼我啲贵客啦。而我呢，就继续陪伴之一玩到书房天翻地覆。之一真的好似早章，有用唔完嘅精力，即系一个钟头啫，我就筋疲力尽，头发蓬松，一身臭汗啦。就喺呢个时候，我的贵客就捧着一件大型礼物来到了。唉，凤仙庙啊，你好准时，真的五点就来到了。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嘛。这份礼物送给你的。 哇，这么大座的，什么来的？ 等阵拆开花纸，你就知道 了。你是谁啊？ 咦，小弟弟，你又是谁啊？ 来，我和你们介绍啊。之一啦，呢、這个哥哥咧系冯先生，呢个小弟弟咧就叫做之一，佢系我仔啊。 系咩？小弟弟，我哋握下手好唔好啊？你好。 仔仔，唔好搞住妈妈同哥哥倾偈啦。嚟，我哋入书房玩下。嚟啦嚟啦。 我估唔到你咁准时、啊，我同仔仔玩到傻晒一身汗添。你坐阵饮杯茶先啦，我冲个凉换件衫就招呼你啊。 好啊好啊，你随便啦，我会招呼自己嘅。 好啊，咁你坐下啦。玉满堂，你嘅奸计成功啦，不过都好，可以清清楚楚交代我嘅历史。喜欢嘅可以继续做朋友，嫌弃嘅但可以速速隐退，都未尝唔系一件好事啊。咦，咁静嘅，知啦。 我同佢玩咗一阵电脑，佢就话要翻屋企啦，咁咪走咗咯。 呢、這个白艳星啊，任务完成就打道回府。你仲未话俾我知呢份巨型礼物系咩嚟嘅？ 嚟啊，推去露台嗰边啦。嗱，我拆礼物啦。 原来是一张古董椅啊。 嗱，呢张椅咧个背剪特别厚嘅，好舒服噶。啲法国人咧叫呢张椅做凝视，少女坐喺呢张椅欣赏窗外边嘅景色，可以坐好耐都唔觉得攰嘅。 真系特别啦，系啲法国人先谂得到嘅咋。 我觉得咧，佢最适合你。你好似好中意谂嘢。 我 我个仔都咁大咯，我唔系你心目中嘅沉思少女啊！ 嚟啊嚟啊，快啲试下呢张椅啊，睇下系咪好舒服？嚟啊！ 嗯，又好。坐喺呢度欣赏露台出边嘅景色，真系唔错喎！多谢晒， 唔使客气啊！我要多谢你专登借个厨师翻嚟为我炮制咁好味嘅窝面啊！真， 你系咪讲反话噶？ 我系真心噶，我对食物嘅要求唔高，但系我好欣赏你嗰份心意。 冇法啦，鬼叫我自己个厨师临时请假咩？ 咦？呢度有本相簿噃。 哦，我寻晚攞出嚟睇，唔记得摆翻好添。 我可唔可以睇下？ 啊，随便啦，系我读书嗰阵时嘅相嚟噶，好耐咯。 咦？呢出系乜嘢戏啊？ 莎士比亚嘅《威尼斯商人》。 哦，你就系做嗰个女扮男装嘅宝霞系咪啊？ 系啊。 咦？呢张相喺船上面影嘅噃。 系啊，同啲同学游地中海，背景系直布罗陀海峡啊。 哦。咦，这个男仔的样子这么像你的啊，梗是你哥哥了。 他是我堂大佬祖心啊。嗱，这个呢才是我亲哥哥祖章啊。 哦，他们都不在这里了。 不是，祖心还在加拿大生活得很好的。 哎呀，对不住啊。 不紧要。 是啦，招呼我这么久，你都很累的了。我都是走先了。我们再联络好吗？ 嗯，好啊，我送你出门口啊。嗯， 多谢你啊，或者揾日咧，你嚟四下食饭啦。 好啊，拜拜。 嗯，拜拜。 喂， 人客走咗啦， 关你咩事啊？ 小心请客容易送客难啊。 郁先生，你不如小心下道琼斯，今晚跌500点仲好啦。 啊，早期估唔到我哋都会拗颈噶。 对唔住。我从来都不跟人拗颈咁失礼嘅，我好攰啊，早唞。多谢你啊，真爽爽快快帮我将过去嘅历史一次过交代清楚，唔使我再费唇舌。系你嘅就系你嘅，祖章，我知你一定会保佑我噶，系咪？寺庙果然在第二日就邀请我去他家和他的家人见面吃晚饭，而我也很爽快答应。真的估不到原来冯家是这么富裕，和郁满堂不同。冯家是那种只是靠利息的利息的利息就可以生活无忧的富豪，他们可以选择性赚钱，凡是辛苦难堪琐碎的利益都会放弃，所以生活雍容很多。而令我感觉最奇怪的就是冯家两老的表现，他们极之热情殷勤地款待我这个第一次见面的人客，就好像我是他们的未来新抱咁。临走的时候，冯老太还要跪赠见面礼，亲手同我戴上一对水滴形翡翠镶钻耳环，碧绿晶莹，好可爱。寺庙啊，而家翻到嚟屋企啦，可唔可以话俾我知到底系咩事啊？你系咪有嘢瞒住我咧？细伯伯冇催你结婚。 哼，早期啊，你戴呢对耳环咧，戴得好好睇啊！ 呢份礼物系你拣嘅咧， 系我妈妈打喺个首饰箱，任我拣嘅。 佢哋好锡你。 系啊，但系佢哋唔尊重我嘅原则。 你太不知足了。 早期我们结婚吧，你穿婚纱一定好像神仙那么漂亮。 我已经结过婚了，不再向往婚礼。 那简简单单注册吧。我是认真的，我爸爸妈妈都很喜欢你。 那或者是因为他们管理不行，所以想你结婚咯。 是啊，你说得对啊。 什么？ 我只有一个姐姐，如果我不结婚呢，家族生意就会俾晒我家姐、姐夫同埋外甥噶啦。 吓，乜你哋屋企有啲咁嘅规矩噶？ 唉，真系唔公平。 但系 你间书店都搞得好好啊，使咩恨啲家族财产啫？你中意点做就点做咯， 中意点做就点做。讲得啱，早期多谢你俾我嘅忠告，都夜啦，唔阻你休息啊，我听日再揾你啊。 嗯，咁好啊，小心揸车啊，听日见啦，拜拜。 嗯，拜拜。 你小心啲落楼梯啊！ 工人话我哥哥嚟咗啊，我仲以为白撞添啊，原来真系你啊！咦，何华咧？ 佢行唔开啊！ 你哋冇嘢系嘛？ 放心啦，我哋系你字牌，绝对冇问题嘅。系咧，你又点啊？ 我乱七八糟咯。 我都估到噶啦。 喂，你会翻嚟几耐啊？ 几日啦，翻嚟开会。咁咪顺便探下你咯， 好啊好啊，我挂住你啊。 啊系噃，满堂今晚请我食饭啊，你都嚟啊？ 你翻嚟做咩通知佢啫？ 咁话晒都系亲戚啊嘛。 我同佢已经断绝关系噶啦。 但系佢话前日先见过你噶。 唉，我唔去啊，唔好怨我。 早期啊，我真系好佩服你嘅，你人就长大咗啦，但系啲脾气性格都仲系停留喺十六岁嗰度。是玉满堂啊，先至可以忍受你嘅啫。 哼，呢叫真性情啊！喺大哥面前先敢放肆嘅啫，仲要趁大嫂唔喺度先敢真情流露啊！ 放心啦，无论你点样，我都会接受嘅。 祖心，祖宗永远都唔会翻嚟噶啦。 早期啊，你仲未复原啊？ 记忆犹新。感觉仲好痛啊！ 嗯，好明嘅。啊，系咧，有冇见过子欣啊？ 梗系有啦，子欣好有主见噶，成日都自己摸上门。佢最中意玩我书房嗰部电脑嘅。 听满堂讲咧，你系到而家至开始有啲了解啫。 我真系得闲了解佢啊！诶，祖心啊，有一个地方咧，我谂你会中意嘅，嚟。我而家带你去啊！ 喂，但我应承咗同满堂食晚饭噶嘛？ 得啦，好快啫嘛，只得我陪埋你去玉满堂嗰度食饭啦。 咁好啊，你话点就点啦。 咁行 啊，系啊，学华咧写咗啲化妆品嘅牌子，麻烦你帮我跟下。 得啦，一定帮你办妥。等你翻去交差嘛，放心啦。小心，你觉得头先嗰间书店点啊？ 学外国模式都几成功嘅。 喂，唔好咁行啦，可唔可以俾啲高啲嘅评价？ 喂，书店个老板追紧你啊？ 你点知噶？ 盲嘅都睇到啦，嗰人望住你嘅神情啊，直情可以融咗一座冰山啊！ 有冇咁夸张啊？ 喂，嗰、那个人 咩嘢？嗰个人啫，人哋叫做冯士苗啊。 哼。你咁多人追，我边度记得咁多名字啊？而且咧，你呢啲闲事啊，我啊唔会再理噶啦。 哦，你啊， 啊系啊，我真系好心急想见阿子欣，听讲咧佢识背唐诗添噃。 系啊系啊，简直系天才儿童啊！等阵间咧，你就会见到佢噶啦。 哇，智一真系精力充沛，梗系同祖张一模一样。 智一好醒目噶，将来肯定做生意。 智一啊，你停一阵啦，睇你走到成身汗啊，埋嚟啊，我同你抹咗啲汗啦，嚟。你啊，真系越嚟越曳噶啦。 满堂啊， 嗯， 你有得智一喺人客面前咁走嚟走去， 冇办法啦。有阵时开会我都会带埋佢，我只系得呢一粒仔，我想多啲时间同佢一齐。 嗯， 啊系啦，讲翻你啊，祖心，翻嚟香港帮我手 啊？边度得啊？我都唔识做你嗰行嘅， 一里通百里明嘅啫。我请你帮我手睇住下边嘅人。 你哋野心勃勃，三几分钟咧就做成几百万嘅交易，我点识管你啊？ 好容易嘅咋。好快上手嘅咧！ 喂，你哋讲完未噶？好似黑社会踢人入会咁嘅。啊，玉生啊，晚饭准备好啦，请各位过去饭厅啦。 好啊，祖心、祖奇，我哋食饭先。阿祖心啊，我喺地牢攞支红酒送嚟，同你一齐饮翻杯。 啊，好啊。祖奇啊，睇得出郁满堂佢就好中意你喎。 佢呢个人好奸噶，你唔好听佢讲啦。他身边都不知道多少女朋友。 你想他怎样，离了婚的了，难道要他吃长斋吗？ 他经常都帮着他的，我不跟你说了。子一，来吧，我们吃饭吧。 我最吃饭了。 你呢两日都忙住招呼你大哥啊？ 系啊，佢听日就走噶啦，我而得24小时都陪住佢啊。 你哋两兄妹咧感情真系好啊！ 自从佢结咗婚之后，我已经收敛咗好多咯，费事大嫂呷醋啊嘛。 真系难得啊！ 咁你咧，善苗，你同你家姐咧？ 我哋唔系好夹噶，佢系个标准家庭主妇，相夫教子。 咁出嫁从夫啊嘛。 唉，惨啦，我破产啦。 你睇下我哥哥又唔知道呱呱叫做乜嘢啦，我唔同你讲啦。听日我送完机就嚟揾你啊。 咁好啦，拜拜。 拜拜。祖心啊，你做咩嗌到咁大声啫？ 哎呀，你睇下，你买到成大袋化妆品俾学华，我破产啊，要打碎噶。 我帮你计好晒噶啦，支票都开埋啊！你过关嗰阵时咧，连埋啲单据交俾佢咁就得噶啦。 唔得，咁咪真系打秋风。 有乜所谓？我欢迎之至啦。 哼，早期啊，我觉得你最近咧生活得好好咁啊。 你系话我物质好富裕？咁啊系啊，如果唔系，使乜黐住郁满堂啫？我就是想不劳而获啊嘛！ 你不如跟他学翻门手艺啦。 唔制，我只是想继续吃喝玩乐啫。 仲有识男朋友啊嘛？ 冇错啦，祖心啊，你话冯仕苗系咪有啲似你，又有啲似祖张啊？ 哼，我真系服咗你啦！你话似就似啦，总之都系嗰句，要大眼识人啊。 我会噶啦。寺庙，佢偏偏见紧客，算啦，一场嚟到，冇理由就咁翻去嘅啫，唯有安安静静咁喺会客室门口等佢啊！好彩呢度有杂志，我可以一边睇杂志一边等佢。一阵寺庙见完客出嚟见到我，一定会好开心嘅啫。 你要结婚？ 系， 我真系估唔到你会结婚， 我自己都估唔到啊！ 冯寺庙要结婚，会唔会同我有关呢？好。等我听下你哋讲乜先。 车祸之后，我以为你会大彻大悟，摆脱束缚，忠于自己，唔会再虚伪嘅。点知你会翻转头噶？ 唉，我睇唔使几耐，你仲会生儿育女，同啲仔女去贵族幼稚园排队报名，做晒所有世俗人嘅事。你咁做，你爸爸妈妈最开心啦。 可能啦。 时苗啊，你唔可以结婚噶。 唔好咁啦，你啲屋企人唔系都好希望你去外国升学嘅咩？ 哼，我使咩你为我前途着想啊？我有钱过你一百倍，出名过你一千倍啊！ 系，我知啊。 算啦，既然你要向啲世俗人低头，我都冇办法啦，我走啦。 佢咪天王歌手娱乐天？ 乐天，乐天。啊，祖奇，你几时嚟噶？ 嚟咗一阵，你啲伙计话你见紧客，咁我咪喺度等你咯。 咁你仲接唔接受我？ 我唔会歧视任何人噶。 我都知道你会明白嘅，你自己都经历过咁多事，所以你会了解我嘅处境。 咁啊系，我哋真系难兄难弟啊！嗬， 早期我谂过噶啦，我哋结婚啦，我向你保证，我会做一个好丈夫。 唉，我好攰啊，我想翻屋企休息啦，走啦。 早期， 拜拜。原来冯氏苗拣我嘅原因，就是因为我的经验丰富，唔怪得冯家两老见到我会咁开心啦。我真系有眼无珠，祖章，我哋两兄妹系咪受咗咩诅咒？点解咁多唔好嘅嘢都会发生喺我哋身上嘅？每个人都有秘密，每个人嘅心都系天下间最黑暗嘅地方。好彩今日无意中俾我知道呢个秘密，如果唔系，日子越耐就越系纠缠不清，但系而家都足以令我身心疲累。太阳穴好似中咗枪咁，每次呼吸都痛到想呕。我真系要休息，好好咁休息。 第六回，姚秀玲监制，曾月娥编导，亦舒原著，可可编剧，叶锦生、陈伟康录音，并且由朱妙兰、林有荣、翟耀辉、丁恩、罗伟亮、郑希辉、傅清伟、谭永辉、周文英、黄祖蓝、钟杰良等联合播演，香港电台广播剧组制作，现就经已播放完毕。